叶兄，有人找。 陈果推开了训练室的门，也有点小期待。 这四位大神突然到访后，叶修会是什么表情？ 谁啊？ 结果却让陈果失望了，叶修都没说，抬头看一眼。我，韩文清没让陈果介绍，直接自己说了。你来干嘛？叶修问。比赛，去马路对面。瞬间冷场。比赛日是明天。 霸图显然就是早一天到 H 市，在这边过夜休整调节状态，然后比赛。几位先坐吧。陈国只得过来解决冷场，将四人往训练室墙边的休息沙发上让。练着呢。 林静言却没有坐过去，凑过去看星星训练。 哎，有没有素质啊？偷看训练啊？ 叶修终于抬头鄙夷了林静言一眼。 这势头干嘛？林静言没理，固执地看下去，结果方睿正好一个操作失误。<笑>感觉到来自背后的压力了吗？林静言笑道。方睿转身朝林静言竖了两个中指。嗯，转型的不错嘛。林静言却在此时收起了玩笑的口气，认真地说了一句：“还好吧。”方睿说，两人随即沉默。 昔日队友，第一流氓和第一盗贼，鼎鼎有名的犯罪组合，却先后被队伍遗弃。走得再体面，恐怕也无法弥补他们失落的心情。现如今，一个去霸图坚持发挥已经所剩不多的光芒，另一个却来到了初生的星星战队，转型职业为战队补强。虽然已非队友，但他们拼搏的目标却依旧相同。 接下来，他们就将在场上对决，那个共同的目标现在已经无法并肩去夺取，注定将会有一个人失落。方睿的训练被打断，正练的团队配合也只好停止下来。叶修站起身看着四个：“有事没事啊？没事，住附近，走走就过来看看。”张家乐嘴上说走走。 也确实在走走，围着星星这一圈训练电脑走了一圈，然后停在了已经站起身的叶修旁边，看着叶修未退的角色君莫笑，让职业圈无论大神、中神、小神、范畴的君莫笑。哎，你这个破玩意儿，让我试试。张家乐说着就要往叶修的座位上挤。 哎哎，有没有素质啊？还想偷看装备属性怎么着啊？叶修当然不让了。 哼，你那破玩意儿的属性还有啥秘密可言啊？早被完全推导出来了。张家乐说：“银装的属性是不展示的，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君莫笑的装备都是一银十二成，角色属性是展示，橙装属性也是展示，只有千机伞这么一个差，实在不难求职。” 那是以前，现在又升级了，难道也要说给你听啊？叶修说。 是吗？其实五了，这么激烈啊！我看看。张家乐还在抢。要说规矩，他这绝对是非常非常不合适的。银装呢，都是各队的机密，哪有这样强行所看的？张家乐就是仗着关系熟，加上星星这边草台班子没有什么严谨的气场，所以在这瞎折腾。 去，一边玩去。 彻底将张家乐驱逐到一旁。 这位也只好悻悻离开了。叶修看着这位各种无语。别说你们是来侦查情报的啊，这种方式我们可要报警了。啊，报警？那多没面子啊！ 包子跳起的同时，手已经从桌底下一抄，一袋子易拉罐饮料拎在了手里，瞬间在手上缠绕，顿时一个简易的流星锤诞生了，虎虎生威。 都别闹了。 陈果喝道：“着实头疼。这些个大神平时各种金闪光光、高高在上，自己有时都会忍不住膜拜。但仔细一想下来，就没一个是比自己年龄大的。”在陈果的呵斥下，训练室里安静了下来。“ 哎，到底干嘛来了？” 叶修问。 好久不见，路过来看看。张新杰大话了，陈国刚才往沙发上让，最后就张新杰规规矩矩坐在上面了，现在又规规矩矩地回答了问题，让陈国顿时觉得只有这一个是好人。 怎么样，我们这儿不错嘛，有没有想过来的？趁我们老板在这儿就能做主，好好哀求一下，没准冬季转会还能过来搭个冠军末班车。 叶修说。 喂，你还真想再拿个冠军啊？ 张家乐说。 谁不是呢？哦，你不是，你得把那个再去了。你大爷！ 张家乐骂。就这屋里没冠军的人多了，苏沐橙、方瑞、林静言都没有，但叶修专指自己，当然还是恶意讥讽他的死样。俗话虽说接人不接短，但这关系熟了，有时就成专接短了。就像张家乐敢做抢看装备这么不着调的事儿一样，但问题是他装备又没看着，结果却被叶修强力嘲讽了，郁闷不已。 没正经事就赶紧走吧，别耽误我们训练。 叶修直接摆手驱逐四人。 现在了，还训练？ 张信杰皱了皱眉。对于绝对遵循训练体系的他来说，比赛日前一天的这个时候还在训练，实在无法接受。 你懂个啥？ 这样的话被叶修扔给了荣耀战术大师之一，懂得多的东西相当多的男人。张新杰却没有反驳，站起身来。 看来你们的实力还有急需提高的地方啊。 陈国一惊，只凭这么简单一点线索，居然就已经猜到这种程度，这个唯一的好人分明相当的可怕呀。 对散人不适应吗？ 张新杰看了看苏沐橙和方瑞。 都让你猜着了，那还说什么？ 叶秀无奈。 希望比赛会很精彩， 张新杰说。 会的， 叶秀表示。 明天场上见。 韩文清留了最后一句话，霸图四人随即离开。 我去，还真是路过串门打招呼来了，也够无聊啊。 看到四人走后，叶修感慨着。 我们的情况都被他们猜到了。 陈国此时想到张新杰那一丝不苟的仪表，说着准确到位的判断，就有种不寒而栗的感觉。 这不难猜。 那怎么办啊？ 团队赛取胜的希望确实不大，单人赛事是我们要攻略的重点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来一起看看明天的对手。 啊，去追他们回来啊？ 包子问。 啊？ 叶修不明所以。 他们不就是明天的对手啊？ 包子说。叶修无语，包子怎么又犯病了？随后各队去了战术室，霸图比赛的录像，尤其是前三轮，都已经被搜罗整理出来。陈果一想到叶修每天和全队强训以后还要抽空收理整理这些东西，深深的觉得这不是办法。魏琛能帮一定的忙，但到底无法完全解放叶修。陈果现在只能庆幸现在总算有了关荣飞和武晨，否则如果这两方面的事物还要叶修亲自去办的话，只要将它切成几瓣了。职业战队真心不好带呀，陈果感慨。这段时间他也在扩张人手，工会那边进行的不错，吸纳了不少人手，办职业性质帮助经营工会，这些人虽非本地，但网游部的工作本就不强求同城同地办公，只要能有网络，事情就都能解决。技术部那边，陈果也想再添人手。家事解散后，技术部人员的去向成为陈果第一锁定目标。从关荣飞那里难得得到了三个当初同事的联系方式，结果联系方知这些人还在一起，而且还在家事。新家事。新家事报名参加了这赛季的挑战赛，陈果去看了眼，挺顺利朝前挺进着。而家事现在的阵容是以邱飞为核心， 而后一些昔日家世训练营的学员。这赛季挑战赛再不像上赛季那样有家世这样的庞然大物，一切都恢复了常态。陈果随意看了看，居然还看到了上赛季和他们做过对手的诛仙战队，把全队都给开除以后，居然又不知从哪儿找来一批人，就又卷土重来了。诛仙战队被他们的作家老板直接开除的林毅那伙人，当时陈果邀请，对方表示考虑，此后就一直没有消息。陈果联系了两次，对方都还心存犹豫。一直到新赛季开始，林毅才来了电话，他和当时诛仙战队的两位选手最终决定加入行心，在网游工会部门任职。这个时候来的消息让陈果也颇能理解林毅的心态，他到底还是想做一个职业选手，这个夏天大概就是在很努力的希望找到这样的机会，直至新赛季开始，他大概也未能找到战队，职业选手的梦想在这一刻被划下了终结，于是联系了星星，成为了网游工会中的一员。林毅的水平相对普通玩家来说还是相当高的，能担任一队的队长也有点不凡之处，加入后很快就成了武臣最得力的助手。有了这些人的努力，星星工会现在发展稳定，高端战场因为叶修等人已经几乎不再涉猎，失去了昔日的强大优势，但是各普通区的星星势力现在都已经积极运转起来，基础材料星星终于开始有了自己的收获渠道。想当初第十区为了几个副本材料，叶修卖身给其他工会打工的日子再也不会重复了。